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78章，豆腐一听完，佢又暗暗沉沉咁讲：无数隻眼盯住我哋。佢即时周围望下，跟住佢又讲：边有咩眼呢？一听系一个黑鸡，徐福嘅真系不愧为出过海、留过洋嘅，仲学识玩嘴咒呢一样嘅嘢添。唔知道点解，我个脑里边突然间就闪过咗嗰一张戴住防毒面具嘅巨大人面，心里边啊不禁咁冒起咗一个唔舒服嘅感觉。心谂呢一个诅咒究竟系有冇效果嘅呢？吴思东讲完之后，林教授啊叹咗一啖气，佢讲：唉，唔系我胆小，我啊曾经开过一个仙人墓，墓主人系个道士，里边实在系有好多诡异同埋难以理解嘅地方，等到我哋损失惨重，不得不将佢回填返。呢、这个徐福系秦朝有名嘅方士，我原来諗住小陈可以帮手，但係真係当睇到呢一个诅咒之后，就唔想你哋跟住嚟冒险啦。喺呢个世界上边有三种墓系唔可以掂嘅。你哋倒斗或蘑菇嘅都应该知道㗎啦。林教授从事考古事业一世，接触过嘅嗰啲倒斗盗墓贼嘅应该好多，加上佢又系我阿爷嘅学生，所以黑话到佢嚟呢度呢讲到就好顺口。我啊岌咗下头表示明白，三种唔能够掂嘅墓其实都系盗墓贼口口相传嘅规则。林教授大概都是从阿爷嗰度听嚟嘅。呢度嘅第一种墓就是仙人墓，亦就是埋葬住嗰啲咁嘅道人方士嘅陵墓。呢啲人生前都是精通艺术嘅，好似嗰啲有诸般奇异嘅手段，喺佢哋嘅墓中往往嗰啲咁嘅衰嘢就好多嘅。曾经听阿爷讲过有一个关于仙人墓嘅故事，里面有一个桥段等我就真係深刻印象啦。讲起嚟就係清末有两个民间唔入流嘅小墓贼就想盗墓，佢哋就有啲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就唔可能挖到啲咩猴王大墓㗎啦，所以就将目标呢就定位喺啲富商之流就算。咁呢两个小墓贼嘅盘算之下呢，就抌起咗喺城外一个坟地嘅主意。呢个地方原来就叫做刘家墓，据说原本系一个姓刘嘅大户人家嘅坟地。不过呢，随住时代嘅变迁，呢一位姓刘嘅人家都唔知去咗边啦。咁嗰一片占地广阔嘅坟地就荒芜咗落嚟，变成咗一片嘅乱葬岗。乱葬岗就分为南北两边，南边呢就正正式式嘅乱葬岗，到处都系啲无主孤坟、野狗乱窜，裸露住啲深深嘅白骨。咁而喺北边呢，就保存得比较完好㗎喎，有几座嘅大坟，应该就系本地住户嘅刘家坟啦。两个墓贼睇住啲墓碑上边嘅铭文，准备就揀个比较阔绰嘅坟落手啦。睇嚟睇去，最后就睇中咗个道士坟。咁碑上边写住呢个道士嘅生平。原来呢一个道士亦都姓刘㗎喎，係刘家嘅人。后嚟呢就喺京城白云观出过家，又入咗宫入边，去咗嗰个专门掌管天象占卦嘅阴天监嗰度工作过。大大细细咁混咗个一官半职，死咗之后就埋咗入去呢个祖坟嗰度。咁諗嚟諗去， 呢一片坟里边就系呢个道士啊做过官，常言道就三年青之苦，十万雪花银，瘦死嘅骆驼都比马大，点样谂嚟都要搞翻啲嘢出嚟。于是两个人就趁住夜色啊做嘢，准备啊挖蘑菇啦。之前我哋都讲过，我哋啲咁嘅普通老百姓呢，就挖一个四四方方嘅坑，摆个棺材入去，冚上盖封土咁啊搞掂。咁呢啲呢就叫做坟。咁再有啲来历嘅呢，就挖啲大啲嘅深坑，周围就会砌上墓砖，里面呢就放几个陪葬品啊，摆埋个棺材。咁呢啲呢就叫做墓。再有来头嘅，咁就係啲达官显贵啦，墓嘅规格修建得再大啲，三层三嘅积沙流石，里面呢仲要搞啲嘅机关暗路，咁就算係大墓啦。好，再嚟，咁除咗大墓之外，再往上讲嘅就係啲猴王嗰啲开山收地宫呀，咁嗰啲就唔能够叫墓啦，嗰啲叫做陵啦，就譬如係秦始皇陵之流啦。咁呢两个墓策呢就认准咗呢个道士，亦都系一个小墓嚟嘅啫，墓下边就唔系好深，两个人歪歪歪歪咁，连个正规嘅洞洞都打唔出，挖咗个七坑八叉嘅土窿，咁倒毁咗外边薄薄嘅墓砖，就入咗去主墓。喺呢个主墓当中，就有一个正正经经嘅圆门顶棺材，周围都散发住一啲咁嘅瓷器书画，喺当时嚟讲都算系近代嘅，都唔系一啲咩好价钱嘅嘢。两个人啊睇唔上呢啲，因为啲好嘢一般都喺棺材入边。于是两个人就莽莽撞撞咁打开个棺材，只见到喺棺材入边，显然系一个身着住道袍嘅枯骨。佢个怀里边仲抱住一块雕刻住阴阳八卦嘅盘龙玉璧，一睇呢个玉璧就系好嘢啦，两个人就有此收获啊，好高兴，攞咗个玉璧转身啊走，准备咧就顺住头先挖嘅洞口啊走翻出去，点知道一拧转身，又出现咗一副棺材喎，棺材里边着住道袍嘅枯骨，同埋身后边嘅嗰个一模一样。再睇眼前嘅环境，一模一样，根本上就冇变化，就好似两个人都冇转过身咁。呢两个人一睇就懵啦，以为自己真係点样晕咗浪啦，转错咗地方。于是佢哋又再向后转，点知道一转完之后，仲系见到嗰副棺材，同样嘅环境，瞬间就吓到两个人只脚都打晒震。原来佢哋无论点样转，点样转嚟转去都转唔出，硬系就搵唔到身后边个道洞，亦都无论去边个方向，最终都系正对住个棺材。两个人吓到啊赖晒尿，即刻将个玉璧啊塞翻翻去，又叩头又发誓，咁啊话再都唔敢过嚟啦，咁又将个棺材啊冚翻好，然之后再转身嘅时候，咁先係真真正正咁可以转返出去。两条友爬咗出个窿之后，将个盗洞又似回填返，再都唔敢盗墓啦。之后佢哋回想起上嚟，又经常攞呢一个咁嘅传奇经历嚟作话柄，就係、是、一个小小嘅道士墓，都冇咩机关暗路嘅，但係就真係好鬼邪，好显然墓主人嘅生前是通过自己学的一些艺术呢就做个手脚。那个道士墓虽然是个细墓，尚且如此，咁又何况随福之流呢？除了这个挖蘑菇行业里面最忌讳的就是仙人墓。这些墓的主人真是不好惹，任凭你有几有经验的盗墓贼入咗去就会遇到猪般的怪事。到时连点样死都唔知啊！第二种唔能够掂嘅墓呢，就系合葬墓啦。呢啲合葬墓唔系指话夫妻合葬嗰只，而系指墓里边仲有细蚊仔嘅墓。呢啲墓呢就比较少，但系亦都唔系话冇。你谂下，一家三口或者四口五口都死咗，全部葬喺一个墓入边。 一家人啊，快快乐乐，自然啊，乐不思蜀嘅咧，干脆啊，连鬼魂都唔散，就系喺墓里边啊长住。啲盗墓贼入去，一家人就肯定夹埋嚟整鬼你嘅啦。即使你有三头六臂啊，都会将你整镬金嘅。咁最后嘅一种墓咧，就系我哋常讲嘅空墓，亦就系咧喺地理形势上边唔太好。风水途中有改变，容易出变故的墓。不过这种墓就见仁见智，凶险程度各不一，有本事你就敢喐，冇本事你就唔好掂。譬如我哋而家身处的徐福墓就是咁啦。若非如果外边有改风逆水的火道，咁呢一度就真系实打实嘅凶墓。我哋恐怕系唔会再入嚟自找麻烦嘅。林教授起初因为呢一个系个先人墓，心里边就冇咩底，所以先拉咗我。而豆腐同顾文敏系顺搭嘅，豆腐系我嘅跟屁虫，而顾文敏呢一次系带罪立功行动嘅负责人。咁我哋三个都属于系帮忙性质，但系真正到咗呢啲地方。眼见住一段诡异离奇嘅诅咒，林教授毕竟呢都系一个正直心软嘅人，佢系惊住有啲咩古怪就连累咗我哋，所以先讲咗呢一堆咁嘅莫名其妙嘅话，又叫我哋就此止步啦。不过而家当下诅咒嘅内容我哋都听咗啦，按照上边嘅讲法，而家我哋三个亦都被诅咒上咗。咁冇咩再好纠结㗎喇，讲实话我係信诅咒㗎。不过呢我係真係唔係好怕诅咒呢一味嘢㗎啫。我一生落嚟就俾呢个鬼蛇之面诅咒㗎喇，到而家咪一样好似几好。豆腐听完就讲啊，徐福呢条友真係唔厚道啊，去咗扶桑就将我哋热情好客嘅传统美德都唔记得晒，居然仲要诅咒我哋添。哎呀，咩眼睛呀，咩大门关你又开呀，我睇呀简直呀就係呃鬼人嘅啫。豆爷爷又唔係第一次落斗，我已经呀唔係当初嗰个青面㗎啦。搞啲咁嘅小手段嚟吓我，唔使旨意。豆腐呢一个话音刚落，大家个耳里面突然之间听到一阵咔咔嚓嚓咁嘅声音，就好似有一啲好厚重嘅嘢喺度相互摩擦咁。大家都系经验老手，呢一个声音唔系就系我哋先前推动石门嘅声音咩？声音系从后边传嚟嘅。我拧转头一睇，即时发现嗰个同火道相通嘅木门就喺而家。竟然自己关上咗，我不禁諗起咗最后一句话，所有通向生机嘅大门都将紧闭。豆腐即时擘大个口，吞咗啖口水，再都讲唔出一句话啦。一时间成个墓室里面一片寂静，周围嘅水银喺呢个明珠嘅辉影下边流转住淡淡嘅银光，背光嘅地方就好似一片一片嘅黑轮，闪动之间又好似啲人一眨一眨嘅眼睛，大概可能受到气氛嘅影响，总之睇乜嘢就觉得乜嘢唔妥。石门究竟系俾边个关上嘅呢？唔通真系因为诅咒？当时我系背对住个石门嘅。但是机械人几个同我是面对面的喎，咁佢哋是面对住石门的。于是我哋问佢，机械人四个哑口无言，諗咗一轮佢先讲，佢自己关上就好似一只无形嘅手拱咁样样，而家点办呢？我一时之间都觉得脑袋里面一片混乱，不由得就讲，你哋系官道，諗啲比较官式嘅办法出嚟啦。机械人几个对望咗眼，最后一号就讲，用炸药炸开。豆腐即刻竖起个手指公讲，好主意， 关键时候暴力行事是必要的。我讲，咁既然如此，咁就唔好理嗰度门系点样自己关上啦，仲系按照原计划先搵到主墓。咁喺而家眼前嘅路就只有一条，就系对面嗰一个墓门嘅拱形通道，佢同样系俾嗰啲水银阻隔住。我哋就要用相同嘅办法去到对岸，咁系依然由机械人四个带头。呢一次呢，当机械人啱啱爬上个墓顶嘅时候，佢嘅身形突然间就停咗落嚟，跟住佢个头就向下仰，戴住防毒面具嘅面做咗个非常古怪嘅姿势，好似系有咩嘢想同我哋讲咁。跟住我哋见到机械人一号嘅眼神突然间收缩咗下，咁样先发现佢唔系睇住我哋，而系喺度睇我哋身边嘅青铜鼎。呢一隻青铜鼎大概两米咁高，鼎上边就冇盖嘅。我哋只系当佢系礼器，所以之前亦都冇留意到鼎入边有冇嘢。而家咁样先发现，机械人一号而家睇到嘅嘢，显然系青铜鼎嘅里边。